可言。如果拒绝一条路一条路重叠，那么再无只是自顾自演的伤缺。你去我

还有春天的痕迹，尘封的记忆已开始飘零，瞬间

分就别再拉拖，见坏就收。没什么，沉默不代表什么，也不是第一次叫期待过。谁又能把谁挽留？都怪人太寂寞，玩疯了深陷其中。 Yeah.

身边的你，找不出原因，三心二意，奇怪如此着迷，小声的指引。